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第79集，能来的观众基本都关注过影片宣传，深感柳春阳没说错，甜，张寻春是真的甜，而且浑然天成，特别灵动。也不是只有预告片的惊鸿一瞥最惊艳，正片也做到了动人心弦。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已经有敏锐的观众、影评人觉察到张寻春的身份可能不对劲了。果然，他那灵活雕刻歌哨的漂亮手指，在捏着小刀冷不丁插进人喉间时，一丝颤抖也没有。此时再次出现的面部特写，他的眼神阴冷狠厉，且藏着浓重的恶意，甚至带了些病态，和之前的温暖判若两人。周慧琴惊讶了，单单是一个眼神竟然让周慧琴一阵恶寒，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让配戏演员们身体微颤的表现显得更加真实。他还听到旁边的女孩子发出被吓到的低吟声，好多观众都裂开了，这和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反派你 谁？故事在告诉他们张寻春是反派，但这个角色之前的表现、预告片时给人的印象，乃至柳纯阳的宣传，就是个甜甜的弟弟啊。有关注的还知道演员本身还是育儿博主，这种印象也跟反派完全不搭。不是没看过反转，也不是这个反转多么神展开，事实上相当有逻辑，之前的歌哨声、小刀、台词许多细节现在回想都是暗示。但这个反转怎么说呢，主要是大屏幕上张寻春的眼神太有冲击力了，甚至会让人害怕，就像被什么恶鬼盯住，恶寒不适。本来很想和同伴讨论，但快速发展的情节让第一次观看影片的观众压根无暇说话，顶多有空在心底发上一条大大的弹幕： 柳纯阳，你这个大骗子。 很多媒体代表看到这里就已经开始记稿件重点了，以他们敏锐的嗅觉察觉到这个镜头会成为观众谈论的热点。但让他们也没想到的是，更让人震撼的还在最后，张寻春的结局。从揭露身份后，张寻春就有大 boss 的气势了，这时候给的灯光氛围也都更凸显他的气质，一举一动都气场满满，那张漂亮的脸哪里还有半点甜，只让人觉得又帅又狠。而身手利落的他，在败给了男主之后，用椅子上的银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之前面无表情，唯有眼神中透露了复杂的情绪，不甘、憎恶，甚至是有些畏惧，看得观众心里一空，就像真的在面对一个将死之人。他自杀后，观众既为危机终于结束而庆幸，又不舍这个鲜明有魅力的反派，就是留下来多打一会儿也好啊，打得多好看呢。周慧琴甚至产生了一个有些荒谬的想法，他觉得蓝河的表演在角色死去后仍然存在，因为在他死后就是长长的主角梦境抱着他的镜头。张寻春渐渐失去血色，毫无生命气息，配合上打光，甚至让人有种能够感觉到那种冰冷的错觉。演尸体也是需要演技的呀。直到整部影片结束，周慧琴还在回想蓝河的几个重点镜头，以他的阅片量，也不得不说蓝河呈现的整体表演和细节都让他很惊艳，更带着独特的气质把这个人物演活了。现场的媒体也都小声讨论起来，陈星阳的发挥一直很稳定，他也奉献了很好的表演，两人的对手戏很有张力， 但蓝河是生面孔，而且有反转，自然让大家印象深刻。其中几个病病的眼神，还有死亡戏，甚至让人怀疑蓝河是不是去监狱和医院待了很久体验生活。有的记者一直琢磨，还模糊想起了自己做的功课，大呼：我去，选角的时候柳纯阳说因为蓝河很会装死所以选了他，那句话居然是大实话加剧透。至于更多想法没那么细腻的普通观众的感受就直白多了： 我去，电影好看，节奏好爽， 陈星阳还是帅，张寻春也好甜， 妈呀，张寻春居然是个变态反派， 还挺帅， 死了死了死了，哇，简直太牛了，还挺不舍得的，不能复活，哎呀，拍第二部能继续让他当 boss 吗？ 主持人都走上台了，底下讨论声还不断，可见反响热烈。 从热烈的掌声中就知道大家很享受这部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主创上台和大家交流，好不好？ 又是一阵迫不及待的掌声，欢迎主创上台，闪光灯也随之不断亮起。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蓝河还是那乖巧的样子，坐在柳纯阳身边，但现在所有人已经无法直视他了。如果不是剧透不道德，他们简直想现在就发微博大喊这电影后面反转了，张寻春好吓人。 现在请媒体和观众可以提几个问题啊，想必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主持人先点了人，头两个问的自然是男主角和导演，有夸陈星阳的，当然也有怒指导演诈骗的。柳纯阳之前还在蓝河评论区骗人，说正片里更甜。 张寻春居然是反派，你骗人！ 柳纯阳不要脸的道： 我只说正片更甜，难道前面没甜到吗？ 观众无语，而且后来也是真的帅，帅到即便是反派都产生了怜爱之情，和行为无关，完全是对颜的叹息。主持人接着就点到了一个女观众来问蓝河，这女观众正是之前也喊过蓝河弟弟的一位。 甜是甜到了，前面的张寻春真的是小可爱啊。 现场顿时响起一片笑声，怎么说呢，他们完全理解这位姑娘啊，包括周慧琴，她现在心底也不想喊弟弟了。开头看到蓝河也感觉是个很灵的男孩，但是谁能在刚看完整部电影欣赏完他后面的表演之后就毫无障碍地叫张寻春弟弟啊。蓝河此时的心情可以说是雀跃的，全程他都在观察观众的反应，感觉大家有享受到影片和他的表演。 您别客气，怎么叫都行。 女观众讪讪道： 我还是叫哥哥吧，那个我就是感觉张寻春死前的眼神很深刻，而且最后死亡好像就很有死亡的气息啊，死得简直太逼真了，我被震撼到了，比前面张寻春变脸还要震撼。我想问问你是特意练习过吗？ 蓝河看了一眼柳纯阳，幸好柳纯阳没有疯到让他现场死一死。 对，我是做过相关的练习，瑜伽之类的，这样可以调整绵长的呼吸，看起来更像死亡的状态。 他事先做过补习，扯了一些名词加上表演技巧，听得大家连连点头，有种预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这平淡却又震撼的表演是人家苦练得来的。主持人又点了个牛高马大还纹了花臂的观众，这哥们站起来对蓝河说道： 寻春哥哥，你变脸的眼神真的吓到我，我混社会那会儿要是见到你这样肯定当时就退出江湖了。 蓝河无语，大家扑哧的笑了出来，这什么观众，他一喊都有水浒传那味儿了，而且大哥看起来很有故事啊。 嗨，真的演得好，张寻春才不是个弟弟，后头也很震撼。 花臂兄弟真诚地对蓝河比了个大拇指，金句频出。 咋说呢，云春哥哥你太会死了。 在满场笑声中，蓝河哭笑不得， 说了一声 谢谢。 首映礼气氛相当好，出了好几个爆金句的观众，差点让蓝河都怀疑是柳春阳安排好的托儿了。就是有些个关心他瑜伽修为的，让他有点冒冷汗，心想闲暇时候可能真得去学点瑜伽圆谎啊。主创采访结束后，后头媒体还采访了现场的明星，尤其是宋其云，问他为什么会来，看完电影的感受之类的。宋其云不可能说是被迫的，只能捧场的表示是来支持刘导，又夸了一下电影。接着大家自然想采访玄光老师，听主持人报幕是来了现场的，但找也找不到人，这倒也不稀奇，他们一家来了才是怪事。但有京城电视台的小生和同行表示，说起来玄光好像不太喜欢蓝河。 会吧，只听说他批评人演技不好，蓝河今儿表现挺炸的吧， 我瞅着像是能红的样子。 哎呀，和这戏没关系，我也听台里人说了，传说俩人在燕京碎石记有啥矛盾吧。 玄光这咖位，蓝河敢和他有矛盾？哎呀，那倒可惜了，要是踩到玄光，他肯定不会给宋导和刘导面子，想批谁就批谁，那今晚就热闹了。 哎，也不一定吧，蓝河这表现确实没得批，玄光也不瞎骂人啊，对吧？ 事实上，宋福潭正准备去休息室，主创们正在这里疯狂地签要送给观众的海报，因为放映反响很好，大家心情也很是兴奋。余杭佳也在，一脸意气风发，他正在给大家许诺，票房到了多少多少就开庆功宴，给大家发红包。关二带着俩小黄皮子跟来了，在他旁边吃糖。余杭佳虽然不知道关二在身旁，但他觉得进来做什么事都顺，头拍的电影顺，收古董古画也顺，家里孩子顺顺溜溜，想来都是从和黄皮子和解，供了保家仙之后，于是在心底又感念起来了，回头一定要给瓜尔真人烧香。蓝河正边签海报边和陈星阳聊天斗嘴，瓜尔真人嚼着奶糖走了出来，流里流气地在蓝河面前转了两圈，看他快乐可爱的模样，似乎丝毫也看不到眼前的黄皮子。 哇，瞧这眼睛，是不是有点来大流氓那味儿了？ 瓜尔真人抖着腿和女儿道。小黄皮子懵懂着点了点头，其实分不太清，因为来老爷对他们来说太高了，那角度看不清眼睛。蓝河无语，关二真人指点江山， 但还差点意思，大流氓眼神没这么单纯。啊，快走。 他看到宋福潭来了，那家伙是大流氓的朋友，可别告状。宋福潭瞥了一眼抱着小黄鼠狼溜开瓜皮都歪了的关二真人，悄无声息地坐了下来。 哎呀，玄光老师也来了，你看完电影觉得怎么样？ 陈星阳心情大好，笑着问道。宋福潭面无表情，随口夸了五分钟。 节奏不错，角色也很饱满，表演细腻，台词到位，几处情感爆发恰到好处，锋芒外露却又不显浮夸，尤其是真实身份露出来的时候。 陈星阳无语说道。 我去，你收蓝河钱了吧？我怎么听着全是在夸这个张寻春啊？ 蓝河带笑看着他们，观众的喜爱已经让他很开心了，宋福潭这一夸更是让他不好意思又忍不住露出笑意。宋福潭说道， 你也不错。 太敷衍了吧。 陈星阳问蓝河， 喂，你能不能帮我也充点钱？ 蓝河此时情绪高涨，得意洋洋地说道， 你自己去找充值渠道。 陈星阳叹气，他上哪儿去充啊，连宋福潭的微信好友都没有，更别提支付二维码了。首映礼后，B 比纸媒、电视媒体更快的是新媒体记者，比新媒体更快的是观众们的朋友圈。 我想给你们剧透，但是不可以，你们快去看追吧，张寻春超甜，葛藤 GPG。 打斗戏真的很不错，陈星阳是不是专门去练过，看得太爽了，朋友们追，给我看起来，快去买票。 虽然男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必须承认演技炸裂了。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